此消息一出啊，朝野无不为之震惊。派个太监去阅军，这岂不是唐朝建军之祸今日重现了吗？但是众人都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，不敢多说什么。倒是那个傻乎乎的守灵大臣一辈子一魔，在七弟智睿的鼓动下，打算劝纯亲王力争一下。这一天，一魔套车直驱太平湖畔纯亲王府。只见王府门前门庭若市，海军衙门、总理衙门、军机处、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，都是为了纯亲王出海检阅北洋舰队。有公事接头，以至于一魔在小客厅内等了有半个多时辰，这才见到纯亲王。一魔与纯亲王是表兄弟，所以见了面也不客气，张口就问：“ 我说七哥，这次派您去检阅北洋水陆各军是名正言顺的事情，只是不明白上头怎么会派李莲英随行，这岂不是唐朝建军之祸复建于咱大清吗？ 怎么，外头有什么话吗？”“ 七哥，难道您不知道，外边的议论可多呢，都说太监不准出京，这是我朝一向极其盛名的家法，理应恪守。如果此离开，那么以后随时都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军务，地方督府，非七哥您可比啊。这样一来，远则唐朝的宦官建军之祸，往近的说，前朝明朝的镇守太监的飞祸，都将在今天重现呢。 那么你的意思是？”“ 小弟也觉得此事关系甚大，所以来找七哥您。” 对于一魔，纯亲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心想啊，就你这火爆性子，我如老实相告，你还能善罢甘休吗？如果再惹出个好歹，那可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样想着，便不肯道破真相，索性自己全揽过来。 是我奏请太后派遣他去的，此事已经无法争辩了，以后我想办法压着他们就是了。 一听是纯亲王自己奏请，一魔不由得目瞪口呆：“ 七哥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那奴才现在权势熏天，还把谁放在眼里？你不想法遏制，怎么还奏请派他随行？这不是更长他的气焰吗？”“ 这……哎……”听了一魔的话，纯亲王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想了半天，这才勉强找一个理由：“ 哎，我也是一番苦心呐。他们这些人整日在深宫养尊处优，不知道时事的艰难，让他们看看外边形势也好，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，将士之苦，日后啊稍稍收敛些。”“ 七哥，你可真是用苦良心啊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吧，说不定会更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呀。”“ 哎，不会不会，你就放心吧。对哥哥难道还不放心吗？” 纯亲王话说到这份上，一魔也不再好说什么。慈禧太后他敢顶撞，可对于恭亲王、纯亲王二人，他却不敢过于放肆，因为这二人都是咸丰帝的亲弟弟，当下只好告辞了。一魔一走，纯亲王呆呆地站在屋子里，想想一魔说的话，还真是有些道理的。可是无奈，到了此地步，生米即将变成熟饭了，很难挽回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正在心神不定之时，有人来报孙大人来了。孙大人就是孙玉文。 醇亲王不由得心头一宽，立即召见。醇亲王问孙大人：“ 乃山啊，今日里沿路上有什么动静没有啊？” 孙玉文知道醇亲王指的是李莲英随行的事情。 现在还没什么动静，不过以后会怎么样，卑职可不敢说呀。 刚才一辈子来说此举可能会助长深宫的娇虚之气，现在想想啊，还真有些担心呢、啊、可现在已经是这样子，如果以后再，那可如何是好啊。 王爷，您不必过于担心，他究竟不像小安子那般飞扬跋扈，卑职想他会自己约束点的。不过王爷既然想到这一层，未雨绸缪也没有坏处。 来山，快说说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 这还真把孙玉文给难住了。醇亲王这个靠山不能得罪，李莲英这棵大树也不能不顾着点。思索良久，这才答道： 以卑职看来，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，通知所随行人员 不得骚扰地方官府以及百姓，不许索取，如果有违反严惩不贷。 我想他心里也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倘若不然，王爷不妨来个杀鸡给猴看，拿个人做个榜样。 妙，太妙了！ 醇亲王听完，不由得连声称赞，当下便拟了一道手谕，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。醇亲王接着问道：“ 乃山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估摸着太后这次派李莲英随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 孙玉文早就从李莲英那儿听到些风声，可怎敢说出来？ 卑职看来，北洋练兵，水师也好，海军也好，花的钱可真不少。卑职看来，太后可能对此有点疑心，所以派李总管去，想看看实情究竟如何。 说得有理。既然这样，我倒要留点神儿了。 于是第二天便传下话来：这次检阅务必大张军威，意思啊，自然是要让李莲英震炫于军威，好回去向慈禧太后汇报，觉得这银子没有白花。消息传到天津，李鸿章可真是又喜又忧啊。喜的是这次醇亲王亲自来检阅，经费问题可能有着落，而担忧的是不知道慈禧太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居然派李莲英随从检阅。李鸿章深知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宠奸，醇亲王阅兵让他随行，这是祖宗家法所不允许的。慈禧太后之所以这样做，必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因此啊，整日提心吊胆。醇亲王还好应付，可对李莲英，他却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。李莲英的厉害，他可是领教过了。那还是在光绪初年，有一次慈禧太后降旨，召李鸿章立刻进京议事。李鸿章接旨以后，马上携带几个随员，匆匆地由天津赶往北京。那时候李莲英虽然说还只是个二总管，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宠信，权势已经不小了。大凡官员进京奏事，都得先给他送点礼，少则几十两，多则上百两，否则 就别想见到慈禧太后。李鸿章只知道慈禧太后宠信李莲英，哪晓得她竟敢如此作为。一路上风尘仆仆，这日李鸿章抵达了京城，稍稍整顿便匆忙进宫而来。 李总管，劳烦给通报一声，说李鸿章奉旨前来觐见。 李鸿章这时候已经是直隶总督，权高位重。李莲英本想着他一定会给自己备份厚礼，可谁曾想李鸿章两手空空，于是懒洋洋说了句： 哦，原来是李中堂啊，实在抱歉，太后这会儿正歇着呢，没法通报。 李总管，太后宣我有急事，您就上去说声吧。 中堂大人，不是咱家不给您通报，太后的脾性您难道不了解吗？她歇息的时候不许打扰，如果一旦太后怪罪下来，咱家可担待不起呀。 没办法，等吧。谁曾想天色已经渐渐黑了，李莲英依旧是那一句话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一连三天过去，就是没能见着慈禧太后。李鸿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急得团团转。好话说了不少，李莲英就是置之不理，把李鸿章气得呀，浑身哆嗦。慈禧太后降下谕旨的第四天，她正在养心殿与恭亲王议事，忽然想起这事，心生疑惑，于是问恭亲王： 恭王爷，这李鸿章为何接旨以后迟迟不进京城啊？ 回太后，李中堂三日之前就已经进京，臣刚才进来还在宫门外见过他，恐怕是没带盘缠吧。 慈禧太后听完心里就明白了什么事，她没有说话，便提笔又写了一道懿旨交于一位小太监，要他立即传李鸿章进殿。李莲英本想着再为难李鸿章，一看慈禧太后又下了道懿旨，只好作罢。李鸿章见李莲英竟如此捉弄他，不由得怒气冲天，心想你一个小小的阉官，竟敢对我如此放肆，等我见了太后先揍你一本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可是谁曾想啊，见了慈禧太后，没等她开口，慈禧太后已经怒气冲冲地问： 李中堂为何接旨后迟迟不入宫回话呀？ 这太后息怒，为臣实在委屈，臣接旨后立即就入京，是总管李莲英不准臣入宫，说太后您正休息，臣已经在宫门外足足等了三天。 听了李鸿章的话，慈禧太后再也忍不住了，咯咯地笑起来。李鸿章跪在地上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愣愣地说： 太后，这是…… 哈，算了，谁让你没给他带点东西来呢？ 带东西？我进宫奏事还要给他带东西？太后，这李莲英也太过嚣张了，请太后严加处置，让他知道些厉害。 嗨，好啦，消消气儿，这事啊就算过去了。 太后， 没等他说完，慈禧太后已经不耐烦了： 行了，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 第二天李鸿章返回了天津，为这事儿越想越生气，心想我李鸿章为大清朝出力驰骋疆场，名扬海内呀，竟被这个阉官如此捉弄，太窝囊了， 不行， 哪怕是丢了这花翎顶带，也要杀死你这个狗奴才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当下便提笔给李莲英写了一封信， 约李莲英赴天津共叙友情，以消北京的误会。李莲英接到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心想何不趁此去外边风光风光，于是便找慈禧太后。 太后，李中堂给奴才来了封信，约奴才去趟天津，您看成不？ 说着，李莲英把那封信呈了上去。看看信中语言诚恳，慈禧太后不禁心动，心想李鸿章这次进宫奏事丢了面子，不如就按他所说，让小李子去圆圆场也好。于是便对李莲英说： 小李子，你上次也做得太过分了，李鸿章毕竟是咱大清朝的功臣，既然他这么说，你就去他，向他赔个不是，消消误会。不过记着，这路上啊，别给我再惹出事端来。奴才谢主人隆恩，奴才记着就是了。 当下李莲英便带着小太监出了京城。一出京城，李莲英便将慈禧太后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一路上吃喝玩乐，好不威风。谁知啊，正痛快着呢，慈禧太后却派人快马加鞭赶来，让他立刻回京。李莲英真是120个不情愿，可是又不敢不听，只好返回了。李莲英见着慈禧太后，垂头丧气地说道： 太后，奴才回来了。回来就好啊，你这一回来呀，我这心也放下了。 李莲英不由得纳闷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您让我去吗？ 太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呀，平日里那么机灵，怎么这会儿就糊涂了呢？你也不想想，那李鸿章是老师好惹的人吗？你这次让他吃的闭门羹，他怎会轻易放过你？你莫非忘了小安子是怎么死的吗？ 经过慈禧太后这一指点， 李莲英恍然大悟，想起来真有点后怕，差点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啊。 李莲英一出京城，李鸿章就得到消息，内心不由得一阵窃喜，心想这下让你也知道我李鸿章的厉害。可谁想两天过去仍不见李莲英来，不由得心急如焚，恐怕计策有所被识破，忧心忡忡，派人一打听，方知李莲英出京城不远，又被慈禧太后派人给追回去。这下可把李鸿章吓得心惊肉跳，六神无主，甚至此计策已经被慈禧太后识破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呆呆地愣住了。思来想去，倘若慈禧太后追究下来，怎么答对呢？急忙令人唤来儿子李经芳。儿子李经芳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满腹牢骚地说： 父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太后正宠着那李莲英，何苦去招惹她呢？ 别说了，李鸿章本想让他给自己拿主意，一听这话不由得来了气了，是他招惹我还是我招惹他？让你来给老子拿主意，不是让你来发牢骚。 李经芳还真不愧留过几年洋，脑子一转便想出个主意。 父亲，那李莲英不是贪财吗？以孩儿看来，不如修书一封，叙叙交情，再送些银子了事。 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可行，当下便让李经芳修书一封，大意是：京师拜见以后，本想邀总管来天津略叙友情，然而闻听您宫中公务繁忙， 不能脱身，深感遗憾，仅差人送上白银20万两，为数不多，请勿见怪。太后面前还望总管多多关照，他日赴京，鸿章定当登门拜访。 看了李鸿章来信，李莲英不由得哈哈大笑， 堂堂李中堂总算被我拿下马，堂堂一品大员却被个李莲英治个服服帖帖，恐怕呀，这也是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事情。有了这一段苦衷，李鸿章能不加倍小心提防？当时因为天津没有合适的馆舍下榻，便以城南外海光寺为行辕，作为醇亲王办公休息的地方。海光寺墙外的淮军营制造局，作为都统善庆、副都统恩佑的下榻处，以皖南镇使洪祖带领100名马队负责警示寺内各门。这些啊，都好安排，可是李莲英住哪儿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做个你盼望的新娘。